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及其所属言论本部24号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当局对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常任代表议长李昌福肆意进行法西斯镇压。另外，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海外方委员会25号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了南朝鲜傀儡当局无理的镇压行为。